酒吧，在外面玩得很开心是吗？ 对，能不开心吗？ 你今晚不用回来了。 是不回来了，不回来。怎么，我家还不让回了？ 你出去旅游了？ 是啊。 跟别人？ 对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 什么时候回去？ 回哪里？回你那儿。沈直，我看起来就这么贱？ 你什么意思？ 意思是我们结束。今天林眠来找我了。 他跟你？ 他很可爱，但他好像误会了。他说你喜欢我。 他说的没有错。雪岩，我爱你。 你怎么说得出口你爱我？我宁愿你讨厌我，你还有脸说你爱我？你不尊重我，你冷暴力我，你让我陷入自我怀疑，每做一件事就要逼自己反省。现在你说你爱我，你问问谁会要这样糟糕的爱？你他妈也配说爱我？ 对不起，是我性格的问题。我不会爱人。 不会爱人，你不能学吗？你是废物。别找理由了，不爱就是不爱，没见过这种让人心寒的爱。 滚！ 我不想再见到你。 雪岩， 别告诉我你也住这个酒店。 不是，我没有订酒店。 随你，这个酒店已经订满了，你去别的地方看。 你的房间大吗？ 大不大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沈直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想见你，想跟你待在一起。 怎么想那是你的事，别来打扰我。 我想追你，许言。 那我现在就拒绝你。 你能不能给我时间？我想追你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你不用立刻给我答案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些时间。我不像你有那么好的性格，有那样的家人，我落后你很多，但我会学的。 你不用学，我们没可能。我不喜欢你。 雪岩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沈直， 沈直，你他妈别玩我了！我那天不应该出校门。 许燕， 我后悔了。沈直，这么些年，你不就仗着我爱你？我建议你去看医生，你心里有病，活该你不会爱人。你真可怜。 许恩。 有事？ 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谁？ 几年不见，怎么上来就问隐私？我没有义务跟一个外人汇报私事。 许恩，你谈恋爱了吗？ 怎么，我就不配有一段正常健康的感情了？ 吃饭了吗？我订了晚饭，后厨会送上来。要不要一起吃一点？ 不用。 或者你有什么别的想法？ 我说了不用。 许言，可不可以别一直拒绝我？ 难道要我都顺着你？你不觉得这感觉很熟悉？被不想见到的人穷追不舍，那种烦得要命的感觉，你应该深有体会。你当时有多烦，我现在就有多烦。干嘛一次次给自己找罪受？甚至这么几年过去了，你别又告诉我你爱我。 爱？ 那怎么样？你爱我，我就要接受。 不是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现在，我不会再和以前一样。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你了。喜马拉雅出品， 南烟落秋制作， 麦香鲸的原著， 现代纯爱有声剧《荒野之辈》，欢迎收听。